上次我们说到，自由主义受到来自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模式和俄罗斯这样的模式的挑战。紧接着呢，尤尔赫拉利又提到另外一个挑战，我们比较熟悉的伊斯兰。那伊斯兰呢，它由于它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拒绝接受现代文明，拒绝融入现代文明。手段相当残忍，要求你必须接受，他们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教义，否则就斩首。这样给人一个很恶性的一个刺激，觉得他们来势汹汹。但是呢，尤尔赫拉利认为，伊斯兰，其实对全球文明的影响非常小。他这儿说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用脚投票啊，你去那些伊斯兰国家的人很少。但是伊斯兰国家移民出了，那些中东的年轻人，他们更可能是往自由民主的西方移民，而不是反过来，他们一代两代之后也基本上是，融进了这个自由的世界，所以，伊斯兰文明看上去气势汹汹，其实，尤尔赫拉利认为影响并不是太大，如此说来，自由主义在现在遇到的威胁并不是太大，并不是那么糟糕。和以前相比，以前我们还有这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现在基本上没有。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找不到替代品啊，只能有，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故事了，我们找不到替代品。有一些地方上的，比如说像印尼争取独立呀，越南争取独立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理想，有自己的一些理论，但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是局部的。这些用来处理局部问题的理论和信仰，很难用来去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全球的问题。但是，由于自由主义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困境。确实出现这样一个倾向，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回归他们那个地区性的信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故事呢？难道自由主义，像共产主义一样，难道它不是西方那个帝国主义的一种延伸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帝国主义它确实也，有一个就是一统天下的那个梦想，对吧？那么这样一统天下的思想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倾向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地区，有一种像怀旧一样的情怀，去寻找他们，从前熟悉的那种文化，他们祖先的那些智慧。越南人可能会问啊，我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德国人啊，这可能就是指马克思啊，他的梦想呢，对吧？那么我自己的文化可不可以为我现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呢？在美国的话，他就开始回归他的这个孤立主义啊，开始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口号。那么，他这个重新伟大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是指1980年吗？还是指1950年？难道那个时候美国比现在更加伟大吗？英国的脱欧也有这样一个梦想，好像是要回归一种光荣的孤立，好像要回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有因特网的今天，这可能吗？在中国也发生着同样的故事啊，中国也开始回归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国学啊，或者孔子的学说，这个趋势已经盖过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俄罗斯呢，普京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归沙皇时代那个大帝国的荣耀。同样的现象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印度啊、波兰呐、土耳其呀、最明显的可能就是中东啊、那些极端的穆斯林主义的穆斯林的这个极端分子，他们想回归这个哈里发的时代啊。 那是1400年以前了，他们要回归那样的文化。犹太人也是，犹太人也希望有一些这个极端主义的犹太教的这个一些人呢，在以色列，他们也希望回到这个圣经的时代。他们是当然旧约了，那是2500年以前的时代。似乎大家都在往回找，自己文化的根或者是自己习惯的文化来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这些现象，他们也很担心，他们希望人性的回归能够，避免灾难，能够回到自由的路上来。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他最后一次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的演讲里就提到，人们现在开始以国家呀、部落呀、种族啊、宗教啊这些来区分自己，开始有很大的冲突和分裂。他强调就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有效的管理、民主和人权，国际法依然是我们这个人类前进的最坚实的基础。他希望能够回到，能够提醒大家回到这个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来。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自由主义还是有自己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生态的问题，比如说技术进步给我们造成的冲击。自由主义传统上必须依赖经济的不断发展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它可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可以调和宗教信徒和无神论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本地人和移民的矛盾，但是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一定要不断的发展。但是问题是，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它不能解决全球的生态恶化，经济越发展，生态可能越恶化，这个问题怎么办？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不能够解决技术冲击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实际上，经济发展的越快，技术的冲击就越大。我们已经很习惯于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但是自由主义的故事呢，它一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会不断提高。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认为，经济是应该永远往前发展的。我们明天的生活一定要比今天好，明年的生活一定要比今年好，我们下一代的生活一定要比现在好。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冲击的来临，关于技术冲击的话，在下一章会有更多的讲解。那么，很可能我们年轻的一代的话，发现这个趋势消失了，他们很难，甚至很难保证现在的生活质量。回头看看历史。我们现在信奉的自由主义，它也是产生于工业革命早期那些混乱的思想中间脱颖而出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困境中间，会不会也需要更新我们的信仰，更新我们的这个新的故事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宗教里，或者？重新回到国家主义，或者这个完全制造一个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可能就根本就颠覆所谓的自由和平等。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些疯狂的想法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没有共识，也没有一个答案，我们还在找。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这儿呢，就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感到困惑，但不应该惊慌失措。什么意思呢？就是惊慌失措的话，你就会去急于找到答案，急于去找一根救命稻草。而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你急于去制造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很可能就会不那么完美，或者有很不好的结果。毕竟这些技术呢，现在还在婴儿期，还没有马上对我们进行冲击。但是 我们一定要耐心的去寻找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些故事呢，可以涵盖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算法呀、生物技术啊，所有这些我们将面临的新的东西，必须出现在我们的新的故事里。这就是第一章的主要的内容。尤尔赫拉利总结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遇到的挑战，以及在现实中现在遇到的挑战，以及我们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这个应对它。下一章开始呢，他就会讲一些具体的挑战，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随着大数据啊、自动化呀、人工智能啊这些普遍的被运用之后，他担心会在人类中间，制造一个非常庞大的无用阶级，以前叫无产阶级，他现在叫，可能有一大部分人，这个社会根本不需要你了，变成了一个无用阶级。好，这个下一讲我们来具体谈。感谢 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今天 Sunshine 呢和我谈到了这个爆米花机。这个爆米花机啊，在我们小时候啊，1970年代啊，那真的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很让孩子兴奋，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快乐。它又能制造那种令人很兴奋的声音啊，鞭炮一样的声音，同时还能制造食物啊，零食，那真的是快乐的源泉。但是现在呢，真正高科技的那些影院里面的那个自动爆米花机呢，效率可能是那种老式爆米花机的几十倍、上百倍，早就把它淘汰了。但是新式的那些影院里的那些米花机却很难给我们带来如童年时候那样的快乐。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技术发展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